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冬季带婴儿去婴儿游泳馆行吗？哎呦，这90后的父母真是不会照顾孩子。 又怎么了？我说你又在手机上发现什么了？ 哎，你看啊，我们单位同事秀秀，孩子刚满月就带去游泳馆了，还发朋友圈，这大冷天的感冒了怎么办呢？ 哎，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啊？那婴儿去游泳馆还能增强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呢。 哎呦，那得分时候啊，大冬天的哪儿成啊？ 你这理念落伍了啊，你让 AI 专家教育教育你吧。 得啊，问问 AI 专家。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专家，请问这个小婴儿冬天呢，他能去游泳吗？ 不少家长认为，冬季天气寒冷，气温较低，并不适合宝宝进行婴儿游泳，担心孩子在冬季进行游泳会增加感冒的几率。但实际上，婴儿游泳馆良好的环境、适宜的水温、室温以及专业的婴儿游泳水浴师团队提供的服务，非常适合宝宝进行婴儿游泳，极少出现感冒的问题。 哟，看来还真是我观念落伍了。 你看我说吧。 哎，那专家，那冬天去这游泳馆，这小婴儿得注意些什么呀？ 注意的是，就像刚才所讲的，冬季气候严寒，温度较低，在宝宝进行婴儿游泳之后，要及时进行护理，擦干宝宝皮肤水分，做好保暖工作。宝宝皮肤娇嫩，不建议用粗糙硬度较大的毛巾给宝宝擦拭，以免擦伤宝宝皮肤，应选用柔软的小毛巾。 哦，谢谢专家了。哎，我受到启发了，干脆一会儿啊，咱孩子放学了，咱也去游泳馆吧。 好啊，我这就准备游泳设备去。嘿嘿。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课堂上的捣蛋鬼可能是孩子患上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病率从过去的6.26%到如今公布的6.4%，可以说已经成为儿童心理门诊当中十分常见的疾病之一。儿童前期的小捣蛋鬼不好管理，惹人厌烦，到了学龄期便出现了不安静、好动且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同时，青少年期做事不考虑后果，经常跟父母顶嘴、与老师争执等。参照 DSM-5 标准，这些表现在第二版《中国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中都被列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线索。 对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往往在学校里，老师会成为首先发现的人。学校老师会很清楚地观察到课堂上的表现，比如哪个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哪个同学开小差，以及是否容易分散冲动或插话，很难集中注意力做事情等等。如果老师有提到孩子的这些问题，家长可以带孩子到医院做个检查。得过肺炎，还有必要打肺炎疫苗吗？有哪些接种禁忌？如果宝宝还在5周岁之内，还是建议接种疫苗的。虽然得过肺炎，但是导致宝宝得肺炎的病原菌有很多种，因此得过也可能再得。那么接种疫苗就能够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肺炎链球菌疫苗并没有覆盖该菌的全部血清型，但是接种疫苗后，宝宝感染该病菌的其他血清型，病情会更轻，恢复也会更快，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的健康。肺炎疫苗接种禁忌症。儿童肺炎13价疫苗的禁忌症包括对肺炎13价疫苗的某种成分包括酵母在内过敏，前一剂接种之后出现严重的变态反应，宝宝接种疫苗之后可能会出现发热、注射部位局部红肿、注射局部硬结或者是局部轻微皮疹等现象，属于疫苗接种后反应，宝妈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如果症状明显加重或者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就要带宝宝及时就医哦。默剧《搬橡树的小蚂蚁》，故事讲述的是外出觅食的小蚂蚁保罗无意当中发现了大树上的人类伐木计划指示牌，惊慌失措的他立即跑回了橡树国，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谁知他告诉大家的实情却引发了橡树国的群众恐慌，以后为了制止恐慌大力声称这是谣言，并对保罗施以处置，将他关了起来。受伤的保罗在狱中独自哭泣，正在这时人类伐木的声音突然响起。默剧《搬橡树的小蚂蚁》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2号，地点在酷剧场，目前还有最低39.9元的票价。大型童话木偶剧《美人鱼》，故事讲述的是美丽的小公主海伦时刻向往着陆地上人间的生活，海巫婆给她吃下妖术炼制的毒汁，让她丧失美丽的尾巴和她甜蜜的歌喉，从此变成了哑巴，但她最终是成为了一个长着双腿的女孩。海伦在陆地上遇见了王子，而且深深爱上了他，可王子就要结婚了，海伦却有口说不出，十分悲伤。彩云变黑了，海水变暗了，海巫婆给了海伦一把刀，只要杀死王子，她就可以恢复尾巴，重返大海，否则她将化成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海伦毅然扔掉了手中的刀，就在这一刹那，她的声音恢复了。王子听见了她的声音，立刻认出她才是自己要找的人。可海伦的灵魂已经冉冉升空，她将成为天国的女儿了。大型童话木偶剧《美人鱼》演出时间是2022年2月19号、20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日，王力宏的离婚风波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离婚财产分割、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如何保障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先生的合法权益？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子女不受父母婚姻变革影响？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全国人大妇女权益保障法立法小组特聘专家、国务院妇儿工委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华女子学院兼职教授、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磊律师。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高磊律师。高律师您好。 于浩你好。 昨天呢我们聊了聊这个关于全职主妇或者主夫个人财产权益应该怎么保障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变得更加的面向于孩子，关于抚养权的话题。咱们先说一说法律当中如何规定如果双方离婚的话这抚养权归属的话问题。 好的，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先这个就是厘清一个这个概念的一个误解啊，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因为确实大家都会说这个离婚了，抚养权归谁啊，都是这么说。但是让我们要厘清这个概念，就是父母虽然离婚了，但是呢，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呢，并不会因为离婚而消除。也就是说，父母对于子女仍然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抚养权。说父母离婚，抚养权依然还在啊。我们平常所说的离婚后的什么抚养权归谁啊，它在法律上其实严格的概念和说法应该是叫由谁直接抚养啊，这是一个道理。 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话，就孩子跟谁。 对，就是由谁来直接抚养，就是不直接抚养的一方，他的抚养权依然没有被剥夺，除非他有法律上就是认为的你这个应当被剥夺监护权或者抚养权的这些违法的行为啊。抚养权其实是父母都有的，他只是由谁直接抚养。那关于法律中如何来规定这个由谁直接抚养呢？民法典的1084条呢，做出了一个规定。它也是综合了之前我们就是实践当中司法解释啊等等的啊相关的规定，这次呢都把它上升到民法典当中了。它是把孩子的年龄呢分成了三段来不同的规定的。那首先呢，不满2周岁的子女呢，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啊，也就是说2岁以内的孩子，由于他更需要的是一些生理上的照顾，所以包括很多孩子还在哺乳期啊，所以由母亲直接抚养呢，对孩子的成长呢是更为有利的。那其次呢是8周岁啊，如果孩子满8周岁了呢，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那我们知道在法条上，我们的法律用语应当就表示必须啊，如果已经够8岁了，是要必须要询问孩子的意愿的啊，孩子是。而且孩子如果表达出来呢，法庭是要尊重的。那为什么是定在8周岁呢？这个是跟我们民法总则关于这个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呢是相衔接的啊。我们关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那规定的是8周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到18周岁啊，它中间这段时间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在这个年龄段里面的这个未成年人呢，他可以从事一些就是与他的年龄这个心智相关的法律行为是有效的。那我就认为孩子在表达是否愿意跟父亲还是跟母亲生活的这个问题上，8周岁是足以的，所以我们把它因为之前的这个可能观众也很多观众也知道，听众也知道是10岁，那这次民法典把它改为8岁，也是跟我们这个民法总则里面自然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年龄啊相适应的。还有一段呢，就是2岁到8周岁这个中间的，它是什么呢？父母双方来协商啊，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人民法院要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判决。也就是说，它规定了一个原则啊，叫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其实这一条原则也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法律当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帝王原则。也包括我们卫保法当中其实也是开宗明义写清楚了要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那其实包括我刚刚提到的2岁以内还有8岁以上，其实它也是就是基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考虑的，对吧？刚提2岁以内因为他生理上照顾更需要，然后8周岁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意思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啊，要尊重他的真实意愿。那目前法律上对这个直接抚养的归属呢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明白。那这个我们了解了法条上的一些规定之后哈，再讨论一个更细节的问题。就是我看高律师前一段时间分享了一篇文章，关于在离婚案当中为了争夺孩子抚养权而把这个孩子抢夺或者藏匿起来这个内容，还有一个这背后的一个群体在推广的行动叫做子嗣带妈妈反藏匿孩子行动。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行动和这种情况吧。 这个就是在离婚过程当中一个实践当中的一个难题，就是一个是它多发啊，比较普遍，然后再解决起来很困难。然后呢，子嗣带妈妈呢也是这些年应该是创建于2019年吧， 也是由一群就是未成年子女被抢夺藏匿的这个受害者组成的群体，而且都是妈啊，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被男方把孩子抢走藏起来的。 嗯， 然后这个。这个群体组成以后呢，也是他设立了自己的微博啊、公众号等等，在不停的就通过这个向媒体发声啊，然后包括向全国妇联呀，然后去禁言啊等等方式，在不断的就推动这个关于这个藏匿孩子相关的法律进程啊。所以我那天也是看到他们转了一些，就是那个文章里面就是关于实践当中就是藏匿孩子导致的就是法院将这个孩子的直接抚养的这个权利判给了非藏匿孩子一方啊，他们案例其实也是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支持嘛，啊，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有普及的意义，因为藏孩子的行为和抢孩子行为我也是深恶痛绝的，而且我他的时候我也说到，其实在离婚过程当中抢孩子伤害最大的是孩子， 嗯， 是侵害的不是说父亲或者母亲的权利， 嗯， 侵害孩子的权利啊，嗯， 那大家对于这个抚养权包括藏匿孩子这件事情，首先在法条上有什么误解呢？以前觉得藏了就藏了，你要是找不到的话，反正就是这孩子以后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跟我了。 嗯，对，他之所以会有这样抢孩子藏孩子的这种行为频频出现啊，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关系。 嗯，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律师同行，他的团队呢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做过一个调研，那他收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700多份涉及抚养权、探望权争夺的这个判决，其实这个也是不全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婚案件是不上网的，所以说他这700多份他只是单纯的是以这个抚养权和探望权作为案由来开的这个判决。那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在这700多份涉及抚养权、探望权争夺的判决裁定当中呢，有11%的案例出现过父母当中的某一方藏匿孩子的情况，其实这个量就很大了啊。 嗯，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由父亲一方来实施的啊。 嗯， 然后事实上的数量是比这个更多的啊，就我刚提到您， 嗯， 就说离婚案件因为不公开嘛， 嗯， 是办法去进行一个统计的。然后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在实践当中，法院在决定孩子由谁来直接抚养的时候，会以不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为由啊，然后造成一种就是孩子目前在谁手里啊，我们说的通俗一点， 嗯， 那判给谁的这样的一个判例规则出现吧啊，不能说的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判的一个做法吧， 嗯， 所以是就助长了这种气焰。所以说，目前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呼吁，包括全国妇联也是在做这样的努力，也跟最高法等等的是在共同的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之所以会出现说孩子在谁手里就判给谁，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临一个执行难的问题。 嗯。 但是他把孩子藏起来之后，法院如果把孩子判给了另外一方的话，那另外一方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判决，他去申请执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因为这个孩子在哪儿是找不到的啊，或者说即便知道在哪儿，因为孩子他不是财产嘛，法院不可能通过抢孩子的行为把孩子给抢回来，所以就是执行上面有很大的困境，所以才造成了法院呢就是把这个孩子就是在谁手里就判给谁的这样一个判例的出现吧。 嗯， 好，那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探讨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执行方面的惩罚手段也越来越多了，对吧？包括大数据的使用，我们现在这个个人这个尤其这两年疫情催生了我们，就是促进了我们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一些就是行程啊，包括这个找人也方便了哈。 嗯。 等等吧，那可能下一步要对这些情况进行一个惩罚，也就是说会去有另外一种趋势啊， 嗯， 就惩罚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那就如果抢孩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孩子就是对孩子不利的理由啊， 嗯， 为一个不能把孩子判由你直接抚养的一个强硬的理由， 嗯， 那这样会很好的去杜绝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出现。 对。对， 包括也有专家提到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能不能跟这个个人征信啊，包括现在， 挂钩 等等挂钩啊， 嗯， 这样就会很好的来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嗯 嗯嗯。那除了就是我们要这个了解的是到底应该怎么拿到哈，就如果离婚的话， 嗯， 就是主要来直接抚养的这一方，嗯， 中间有一些误区，中间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抢夺孩子或者是藏匿孩子，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一些比较错误的做法吗？ 嗯，还有就是一个是这个就是直接归属的问题上，双方通过抢夺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探视的问题上。 哦， 了解到实践当中啊，这个探视也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问题非常大的一个内容。啊，比如说在离婚的时候，那一方可能为了快速离婚，或者为了说能顺利的这个获得跟孩子就是直接抚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权属， 嗯， 会答应对方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探视的要求。 嗯， 在离了婚之后呢，当然你想这个夫妻双方本身他就是因为感情破裂才离的婚，双方之间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怨念的。 嗯， 啊，在离婚了之后，可能基于对对方就是父母之间他们之间感情上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会把这个孩子作为棋子来惩罚对方。那在探望权的行使上面设置重重的阻碍啊，一方面是说直接抚养孩子一方呢通过各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探视权的这一方呢就是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为了这个让对方不愉快呢，不顾的具体情况啊，比如说孩子他有一些学习生活等等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周末有课，但是这个家属非得要把他带，这个父母非得要把他带走啊等等哈，都是其实最后伤害到的都是孩子本身啊， 是 大人把他们之间的恩怨呢放在了孩子的这个身上啊，来报复对方，其实这都是实践当中很不好的一些做法。还有一类是关于抚养费的问题，也是目前实践当中问题比较多的一个是抚养费这个后续不履行的问题。 哦， 那就是说给着给着就不给了啊，给着给着不给了，这种情况早些年是特别常见，这些年好一点点，就是我们的执行措施越来越到位了，但是会存在一些情况。那还是关于抚养费的数额，那抚养费数额呢，目前我们知道其实养孩子花费是非常大的， 但 法律上可支持的抚养费的这个数额的认定呢，它是非常有限的啊，至少像这种高昂的课外辅导班的这些费用基本上是不支持的。那这样就直接抚养孩子一方他在经济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包括我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咨询说能不能孩子上大学了能不能还跟对方要抚养费。 嗯， 我这个因为法律就规定到就是未成年啊，就是到18岁。 嗯，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到18岁之后他还要继续求学，他年但是他没有收入能力，但这个时候如果对方不愿意支付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强制的啊。 嗯，有哪些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和我们分析一下？ 嗯，关于抢孩子这块呢，比较典型的案例其实蛮多的，就是几乎我们经手的这个离婚案件当中都会涉及这个问题啊，都只是说有的抢的这个严重，有的抢的不严重。你像我那段时间，接手的一个案子，他的情况就是女方提的离婚啊，当然离婚的原因是由于双方性格不合呀等等啊。但是当女方提完离婚之后，男方就把女方赶出去了啊，就是这个房子你不能再住在这儿，你要出去住，你既然都跟我提离婚了。而且最严重的一点就是他不允许女方跟孩子在家里接触啊，就是你接触孩子只能在公共场合。那什么是公共场合呢？首先就是孩子幼儿园门口，你可以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啊，我送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眼。然后其次呢就是周末在外面上辅导班的时候呢你可以跟着，但是据妈妈说除了在比如孩子去卫生间的时候他能单独跟孩子相处，其他时间都是父亲在旁边啊，都是在旁边看着的。包括说即便中间有几次，因为孩子小嘛，我4-5岁的样子，孩子也想妈妈呀，就是他们从外面回来哈，妈妈把这个孩子送到家门口，这个孩子其实是拽着妈妈的手希望妈妈能进屋的，就是妈妈回家，但是父亲就是坚决不允许的。然后甚至说把孩子的手掰开，把孩子扔进房子里面，然后锁上门，把这个妻子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妈妈的心肯定是很难过啊，但是最受伤害的是这个孩子。然后我这个当事人跟我说最开始的时候孩子反应特别强烈，就经常能听到孩子在房间里面歇斯底里的大哭。他说经过了几周之后，说孩子就变得非常安静了，他就很平静的接受了。我说其实他不是说他难受劲儿过去了，而是他觉得他反抗也没有用了，所以 封闭了那个通道了。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话就更可怕，就对孩子，他可能对他的这个心理造成这个阴影，可能在他长大后若干年之后都会有一些的投射和反馈。 那关于就是在离婚案当中受伤害程度比较大的孩子，我们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机构对他们进行辅导梳理抚慰呢？ 目前这一块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全社会都认为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对。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确确实实，很多时候也没有真的跟得上。有一些家庭呢，就是父母比较有意识的，可能会带孩子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 嗯。 但大部分就是如果是说依靠这个婚姻登记处或者是法院来进行干预的话，基本上目前是我没有看到的啊，我没有，因为确实这个也怎么说呢，就他们的工作也都非常的繁忙，也不可能要这么多啊。他说像婚姻登记处，他可能会对离婚的夫妻做一些心理辅导，这个我知道是一直在做很多年了。 嗯， 很多离婚的夫妻他不可能带孩子去嘛。 对对对， 而且能协议离婚的基本上都还好啊，都还商量。那法院这边的话，如果说像一些个案，确实是如果涉及到孩子的这个问题，然后比如说要跟孩子进行谈话，然后法官要征询孩子意见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对孩子的心理保护，目前法院审判实践当中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就是包括法官在询问孩子的时候，他都会选择，就是他会单独设置一个比较好的，相对来说像那么 安全独立的环境啊， 比较温馨的啊，比较放的环境，而且也是一个放松的环境之下，在孩子玩耍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聊天的方式来询问孩子意见的，这些目前做的比较到位的。 那还有哪些有可能是我们未来无论是这个修改法条啊，或者说是提出来更好的意见，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在世界范围之内看到一些什么样好的案例？ 在世界范围之内，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儿童的权利，因为儿童其实是我们所有弱势群体当中最弱势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弱势群体分为好多好多种类，那在这个当中就是儿童其实是属于最弱势的一个群体。那关于儿童利益的保护呢，也是全世界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内容。那聚焦到我们这个离婚案件当中，这种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保护的话，其实我还是说法条是一部分啊，我们的具体的规则是一部分，还是想呼吁一下，就是广大的父母，就大家要提高意识，在就是婚姻破裂的同时，就是婚姻是父母，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大人之间的事情，不要去波及到孩子。就看到一些父母他在离婚过程当中对孩子的这种保护，我觉得那些做法都是很值得提倡的。就是孩子不要成为父母离婚的一个牺牲品和一个棋子吧。 好，我们也是用这一集呢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这个抚养权或者是主要抚养权这个法律的一个普及的内容。我们聊这个还是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意识到哈，就是法律的作用，包括我们在组建一个家庭的时候，包括生产下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应该赋予哪些责任。有一些是法律想办法管可能也没有办法管的事情，因为对，那是作为人的权利在那上面。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哈，能够处理好夫妻关系，处理好家庭关系，让这个小家能够被经营的更加美好。中间一定是有可能有委屈，有不公等等等等，但这是成年人应该负的责任。然后呢，不能够因为成年人的这种感情破裂，伤害到孩子未来的心理健康成长。感谢高律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于浩。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艺，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